2019年，我哋 MyRadio 台长梁锦祥嘅著作《癫狗编辑室文集：香港之死》反应空前热烈，已经抢购一空。今年再接再厉，台长梁锦祥会喺今年推出一本全新嘅《癫狗编辑室文集：香港滥炒之城》。而家已经有现货发售，大家可以上普罗嘅网上商店购买，每本特价港币130元。为免向遇，欲购从速。 好，8月3日，本土最前线有我祖利安，咁今晚有埋肥棒啊，咁啊肥棒又系好有义气嘅，揾到啲料爆下，咁所以咧就好开心吓， 你犀利啲， 系 唔犀？ 咁啊，咁今晚咧就嗰个内容咧，节目内容咧就非常之垃圾嘅吓。咁就暫定咧，我哋咧就會講啲咩咧？即係第一件事咧，就係我上個禮拜去講呢個企圖想講呢個 RIMPAC 2020啦，即係呢個多國嘅太平洋聯合軍海上軍事演習咧。咁我係揾唔到料嘅嚇。咁揾唔到料嘅時候咧，咁不過我都會有一啲軍事嘢都會 compensate 翻，都會講翻俾大家聽嚇。啲地區上邊嘅嘢嚇，呢第一件事。咁我會講嘅。第二件事咧就即係疫情嘅，咁咪求撚期，咁我哋都要揾翻啲嚟講下，係咪先？咁所以都好撚垃圾嘅。咁第三件事咧就炒冷飯啦，因為我哋上個禮拜都已經有講過，就係呢個迷之種子啦，啊，即係中共唔撚知喺邊撚度就寄咗好撚多種子俾英國又有啦，寄俾美國好多嘅唔同嘅州嘅人都有啦嚇。咁咧就呢個咧就炒冷飯咧，我係會再講多一次啊，呢個第三個，所以更加垃圾集啦嚇。咁第四個咧就即係因為我冇料啊，我揾唔到料咧，咁啊大撚鑊啦，於是咧就即係都要揾人揼下波鐘噶嘛。咁所以咧我咧就揾咗咧呢個美港同心我哋一位朋友咧，就我哋一陣會即係吹下水咁樣啦嚇。咁and then咧就如果再係唔夠時間揼的話咧，咁咧就都會有阿謝 Sir 咧，咁我哋會打電話俾佢啦，咁啊即係講下啲冇迫切性嘅一啲教育界嘅嘢咧。就涉時間嘅，咁所以咧今集嘅內容咧絕對垃圾 ，OK？ 咁啊，即係只係因為阿之峰哥咧，阿之峰哥咧就最近咧就撈得風生水起啦，有錢買 metal 錶嗰啲咁樣啦， 係啊， 嚇即係佢出咗個 post 拎住一盒 metal 錶嘅紅迷咁樣就即係話 佢新發，佢話先進武器啊， 佢即係佢開始撈軍火啦，佢開始 係啊。 咁即係始終呢啲嚇黃之峰咁樣嘅小政棍咧，都可以有錢買到 metal 錶嘅時候，咁我呢啲俾文匯大公公認為呢個大神棍嘅時候咧，冇理由唔可以買啲更加似樣啲嘢噶嘛，所以大家記得貨金啊，所以大家記得 ，OK。好啦，咁即係唔講咁多廢話，咁咧就即係第一件事啦，咁即係我話太平洋軍演揾唔到料啦，咁我想講下721呢個日子嚇。咁7月21呢個日子咧，就當然我哋聽到咧，我哋有血性嘅香港人聽到咧，都個個都好撚嬲嘅，好撚著嘅。咁但係7月21日咧，就其實咧就唔係一定咁差嘅，都有啲好事發生嘅今年其實阿肥棒。咁星期二啦嚇，7月21日啦，咁就喺呢個嘅印度嘅 Ideas for India Summit， 即係一個。印度嘅咩 idea 意念啊嘅一個嘅高峰會嗰度咧，咁咧就嗱犀利啦！呢個高峰會有啲乜嘢人喺度咧？有美國嘅國防部嘅副部長嚇、有去到嘅，咁就係 四個龜 喎。我哋出000嗰張圖啊，唔該嚇。咁呢、這個即係佢係比較少露面嚇。呢、這個美國嘅國防部嘅副部長咧，佢叫做Alan M. Lord 咁啊叫 Alan E-L-L-E-N Deputy Defense Secretary， 咁咧佢就宣布咧呢個美國嘅空軍咧就將會有啲 project 咧就同即係印度咧嘅空軍咧 Indian Air Force 就叫 IAF 啦嚇，就合作有個 project， 咁係咩咧？個 project 咧？唔淨止 IF 嘅，仲有呢個咩印度嗰啲 Defenc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rganisation， 即係相當於我估，相當於美國嘅 DARPA， 即係一啲軍武研發嘅公司啦嚇。咁、咧就就開始咧有一個嘅 UAV， 即係我哋叫做無人unmanned aerial vehicle， 無人嘅飛機嘅一啲嘅 project 嚇、就會一齊做嘅嚇。咁、咧就 即係點解會有啲咁嘅事？咁當然啦，就是、因為即係之前中共就喺呢個中印邊境咧，做緊狼牙棒去揼鳩人啦，揼撚到人死撚咗啦，有幾個咁即係搞啲咁嘅嘢。咁於是咧就即係始終呢件事係好激嬲，好激嬲呢個印度人嘅嚇，印度普通平民。 你諗下，全部停用曬所有。From China 的 apps， PUBG 都不玩得啊，食雞都不玩得啊！法國佬聽住啊，食雞都唔食雞係騰訊做的，所以我係法國佬真係，唉、哎、屌你，你真係，即係我你好沉迷地玩嗰陣時咧，我一見到 Tencent 喎，咦 Tencent 同騰訊好似音喎，咁一睇完屌你同一間公司嘅，即刻唔撚裝。几好玩都唔捻装，全世界几中意玩我都唔捻装，我都系玩翻 D&D 好过啦。 你知啦 ，Call of Duty 啦，我嚟玩。 啊，咁啊，即系发生咗啲咁嘅事咧，印度当然嗰个民愤好严重嘅，咁而即系成件事嗰个问题就系、是、印度嘅军方咧，始终觉得咧，即系喺好边缘啊，喺边境发生嘅事咧、嗯，而且系山区咧。好難，即係有啲信息嘅嘢係好即時傳遞得好清楚。 嗯， 你就算可以有啲信息啊，成咁可能即係visual 嘅嘢比較缺乏啊。 嗯， 成個就算你有 visual 都可能前線有啲卒仔拎住個手機，或者有裝個 GoPro 嘅，咁影曬成件事都好。你始終喺嗰個人個角度去睇嘅。 嗯， 你冇一個了陷啊。即係睇唔到成個成盤棋係點樣行，咁所以咧，依家咧就印度同埋呢個美軍咧就美國國防部咧就有一個咁嘅 project， 就做呢個無人機嚇。咁就點樣嘅無人機法咧？就係喺呢個即係始終因為美國好驚一件事，就係你印度你同俄羅斯都有好多嘅 project 一齊做緊啲導彈嗰啲嘢咧。 嗯， 即係始終而家全地球最快嘅導彈係印度嘅導彈，同而呢個 project 係印度同埋俄羅斯一齊做嘅。咁所以咧，美國開頭咧都有啲擔心話，即係個技術會唔會流咗去印度嘅時候？ 武器啫， 啊， 教訓下個契弟啊嘛。 係，咁唔係啲技術流出去就好難搞噶嘛，始終係咪先？咁就所以咧就佢哋就諗住啊。即係會唔會係俾一個就係、是、咁樣嘅。我哋先睇00A 嗰張圖先嚇、啊。即係印度咧就好想買呢一款嘅，呢、這個就叫 MQ 9、啊、MQ 9嘅無人機，咁叫 Reaper 或者叫 Predator B 嘅 drones 啦嚇。咁 即係2019年印度已經好撚想買噶啦嚇，見到流曬口水。 咁平喎， 系啊，咁佢把炮嘅地方就系佢唔净止可以做偵察，唔净止做 reconnaissance， 佢仲可以有呢个嘅air strikes 啊，即系轟炸性啊，咁佢都做到嘅。 唔知六发定八发嗰个导弹 都够玩啦，打支那人一发都够啦，系咪？ 一发 都已经含包散啦，佢哋净系识接皮角嘅啫嘛，同埋切菜，系咪先？咁咧就 唱自己歌啊！而家仲要唱自己歌啊！ 咁咧就即系咁，美軍就諗緊話啊，可唔可以俾一個nerf 咗嘅版本俾佢啦？即系俾一個 特別版啦、 特別版啦，唔使咁勁嘅，你夠用得啦。咁嗰啲咁樣，咁我哋出00B 個圖啊嚇。咁但系印度咧，佢咧就流曬口水嘅地方就喺邊度咧？呢個咧就係呢個叫 General Atomics Avenger Drones 啊。咁咧就印度嘅喉緊咧係呢一款，呢一款咧就係有埋呢一個嘅 stealth， 即係隱形嗰個技術嘅一個嘅無人機嘅，而美國仲係研發緊嘅。 唔係因為個 kit 喺咗物料嗰度 啊， 我知即係睇啲報道就講過 啊。咁啊呢啲嘢就即係如果有印度嘅科學家。或者有印度嗰啲嗰啲傻家黐緊線嗰啲啊，一諗下咁啊，慢慢可能會出到嚟噶啦，係咪？咁啊，即係都係嗰句啦，係可以，即係如果真係攞到的話，就印度嗰個實時嗰、那個對於嗰個戰場上邊發生啲乜嘢事嗰、那個資訊嘅掌握咧，整個可以全面啲啦，可以即刻快啲做反應啦，同埋即使唔係打仗用都好咧，都可以有啲我哋叫。人道嘅 operation， 所以有啲可能救援啊、剩啊，可能即係有啲地方冧咗山泥，運咗啲人喺嗰度啊，咁你嗰啲吉普車去唔到咧，可能要行啲懸崖路。 唔係因為其中嗰區咧，你不丹啊、阿爾托爾都 山區嚟噶嘛，係啊。 咁呢啲咪可以幫到手咯？呢啲嚇，咁我哋希望即係印度就快啲買得到啦，買得到的話就可以幫手教訓一下啲契弟啦，係咪先？咁啊好啦，咁啊呢個第一個 topic 啦，即係我講唔到太平洋軍演，我揾唔到料，都有呢啲嘢俾大家即係指下喝咁樣啦嚇。咁啊第二樣嘢啦，第二個 topic 啦，我出翻嚟先啦，唔好意思啊。第二樣嘢 topic 我哋講咧就係、是、即係我哋求撚期都要點乜都要based on 我哋喺 Facebook 揾到人哋嗰啲貼文咧，咁啊討論下啲疫情啊，係咪先？即係如果唔係大家都唔係咁開心。 今日七個小家人係嘛？ 七個啊！ 七個啊，六加一啊，六條仔一條女啊， 六條仔一條女啊， 都是七啊。 哦，唔係六加一啫嘛，你唔係七加一啊嘛， 咪七咯，都是七啦、 啊。七個，咁即係其實咧，亦都而家我哋好彩有啲 app 咧，係我哋好快咁 check 到究竟即係你屋企附近有冇 building 係中招啦、啊、即係其實啲而家都已經進展到個地步咧，就係好似七十一咁樣噶啦，梗有一間係坐緊嘅。即係每次阿賣撚咗廣告啊，七十一快啲俾錢俾我，咁咧就即係我哋其實我自己就喺第二啲節目嗰度咧就講過啦，就我預計就八九月咧係嗰個即係死亡嗰個數字嘅高峰嚟嘅，尤其是九月。咁九月打後咧，我估先至會係即係慢慢叫做回落啦，尤其是當揾到啲 cure 嘅時候。咁咧就我哋有個朋友啦，咁就係阿 Eddie 啦嚇。即係 Eddie 就之前上過嚟做過呢、這個黎文啦， 黎文話事， 黎文話事啦嚇。咁咧佢有個貼文，佢話大陸派咗班人落嚟，傳聞話幫全香港市民做免費檢疫測試。我屌你老母，即係大陸佬啊，點會有咁撚好死嘅係咪先？問你攞錢又有免費俾你，免費俾你都驚啦。咁佢話先唔講係咪用嗰啲得三成準嘅準確率嘅試劑。第一時間令到他就想起那些是抽血過程之中感染艾滋病的事件、 啊、 其實如果中共是真的覺得香港人是很難管理，是想你慢慢滅絕的話，那沒有東好得過再放多些病毒下來，是不是？即直接放艾滋病最好啦，尤其是如果他說、啊、全香港人都要驗的時候，個個都吉一吉、 啊、我想起一個比喻、哦、喂，你天天你說要驗這些，咁你同大病人套咪得咯？ 啊，呢個我只係想講嘛， 你封關咪咯。 咁啊，即係 Eddie 佢就話，佢又唔會問佢身邊嘅人會唔會去驗啲咁離地嘅問題嘅。反而如果林鄭又引用呢個緊急法強制全港市民去接受測試嘅時候咧，咁佢會點？咁啊點樣咧？咁佢就話佢就第一時間會問啦嚇。咁啊，即係緊急測試呢樣嘢，我就衍生到第二樣嘢啦。咁測試嘅時候咧，即係用緊急法去凌駕 override 所有嘅嘢，要每一個香港人都要測試嘅時候咧，咁你要諗到一個問題，就係、是、其實呢個係一個佢可以乘機去攞咗好多攞曬全香港人嘅 DNA 嚇。咁大家冇跟到呢啲嘢嘅時候咧，就可能唔知道如果有齊曬全香港人嘅 DNA 呢件事咧，可以有啲咩嘅禍害。咁第一樣嘢我要同大家講嘅就係、是、你站在基因嗰、那個排譜嗰個角度去睇咧、其實如果舉個例啊嚇，咁、如果想你肥胖含包散的話咧，好、簡單啫，攞到你啲 DNA 咧，篤口水又好，捐個精又好，咩都好啦嚇、啊。不過而家冇捐精啦，而家家計會嚇，喺零八年廢咗啦嚇，所以你冇嗰四百蚊賺啦， 三百 啫，OK。咁咧就即係如果攞到你嘅肥胖嗰個基因圖譜的話咧。又如果你係走咗佬的話咧，佢、要對付你家人好簡單嘅啫，去揾翻究竟即係邊啲人係有類近嘅 DNA 嚇， 撳個掣 咁啊揾到你啲舅父啊、姨媽啊、姑姐啊、細妹啊嗰啲咁樣咧嚇，咁啊即係呢個係非常之令人冚包散，係非常之方便嘅呢樣嘢。OK， 後邊 咁啊呢個就係我哋講緊最低成本嘅做法啦。咁、如果佢想香港人真係滅種的話咧，都好簡單啫。你有齊曬香港咁多人嘅 DNA 嘅時候咧，咁梗會有啲嘢係 common 噶嘛？ 即係攞， 即係可能香港人係會無論你係乜嘢鄉下又好咩都好，可能你住得喺呢度耐就梗有啲基因啲嘢係比較多共通嘅。 研究嗰個病毒咧，撲街冚家產，某個即係呢個芝麻國啊，直接講埋，專搞呢個生化武器，佢就係對正呢個 DNA 去做嘅， 係啦。咁就可以咧，即係佢可以發明一啲病毒， 風土病咯，話風土病， 咁就話風土病，咁啊得噶咯，咁啊唔關佢事噶咯。佢話香港好多人肚屙啊， 屙撚到直腸都出撚埋出嚟啊！屌你老尾，跟住個個喺度屙嘅時候咧，又唔知道原來係另一輪嘅生化武器襲擊嘅時候咧，咁啊撲街啦嚇！咁所以咧，即係呢度咧就俾人攞 DNA 呢樣嘢咧，其實就真係好邪惡嘅呢件事嚇。就即係如果你真係咁想防疫，你咁想去處理嗰件事 ，which 就我哋唔相信嘅啦。 唔係香港根本就世界前列，即係唔敢講 number one。根本已經可以是做呢個全民檢疫㗎啦，自己都可以。點解要 全民抗疫？嚇， 唔係檢疫都做到，你可都係啲化驗所啫嘛。嚇，啲啲， 所以洗閪嘅你啲大陸佬落嚟搞嘢咩？ 仲要講真，啲試劑，大佬你淨係荷蘭啊、美國啊， 你啲試劑 攞 咁啊， 退翻4000億支啊，大佬。 唔係其他國家會唔會喺啲試劑度落毒呢？就一定我就唔會話人哋會咁做嘅，但係中共會咁做嘅時候咧，好撚多人會信，因為你冇 credibility 啊嘛，係咪？即係如果你真係要有心搞防疫 ，which 我真係唔信你會咁做啦。 出你淨係 咁你學下印度，我屌你老母！你學下印度，印度有57% 嘅人咧，就已經有抗體噶，仲要係貧民區嘅人。57% 喎，嗱，我唔知佢點運作，我唔知道印度人點解可以有呢57%嚇。咁你想真係防疫的話，你咪去印度取下經咯，係咪先？最好噶啦， 身體強，身 DNA 唔同。 我唔知啦，可能有用啲神油啊嗰啲咁嘅嘢啊，咁係咪？咁啊，即係你頭先嗰啲講法就好廣泛流傳㗎啦，嗰啲乜嘢不停地進行不安全性行為，即係唔撚帶袋搞嘢啦嚇，咁啊搞到全民驗艾滋咁都係會中艾滋㗎啦。 我都話一早講要封關㗎啦，已經 day one 都已經係咁講封關，到今日我都仲係，我今日同一個醫護人士喺入面講，我都係講，佢係咁講要俾即係。呢、這個冇肺啲病人入醫院啊，要褪啲病床出嚟啊！我話你一早封關咪唔使搞咁樣，而家根本就嚟緊係 collapse 噶啦！呢個醫療體系 即係冇啊！唯一一件事我只會相信嘅就係根本佢係用呢個疫情，用呢個生化襲擊啦，我咁講啦嚇，係去做呢個群眾控制嘅嚇。因為之前林鄭月娥搞唔撚掂啲人啊，即係個禮拜都有啲都出去送頭噶嘛，都出去做下嘢咁樣，咁咪搞唔撚掂嘅時候，咪中共要幫你手嘅，咪乘機放下毒啊，毒下美國啊咁樣咯，又嚇啲一家便宜幾家著，係咪佢又覺得係咪？咁啊，即係冇嘅，你再咁落去咧，其實好可能咧，即係你餐業嗰啲已經夠曬嗌曬救命噶啦，係咪？即係啲酒吧又唔撚使做嘅嘢， 冇嘢食，已經冇咗氣嘅已經 嚇。咁啲食肆啊，成日淨係得翻外賣做啦。咁啲環保撚我好撚嬲啦嚇。咁即係我呢度同大家講句啦嚇，即係再咁落去咧，即係全民自發封關咧，係有可能嘅，絕對有可能。 咪企曬喺關口度咯，你 即係我呢度報下價俾大家聽啦。其實幾百蚊一包水泥啫嘛， 嚇、 幾百蚊一包水泥嘅咋，其實。 一车好似 跟住计油咧，电单车嗰啲计油咧，啲计油倒泻落地下会发生咩事啊？线喺度扑街咯，系咪先？一 lift 咁啊，计油两嚿水油啦，啊咁你自己谂下呢啲嘢啊，冇啊，煲行情啫，呢个纯粹。 唔系再平啲，黄豆都好平嘅啫。 冇钱买黄豆啊！你唔好，你玻璃心碎捻晒你嗰黄豆。 咁又系啊！黄豆， 屌你老味！ 我惊佢哋执嚟执翻， 佢执晒啊！大佬攞翻去做豆腐啊！冇豆腐食啊！你唔啱啊！你 喂猪啊！喂猪 咁同埋咧喺呢度咧，我哋即系我哋理大咧 ，Poly 咧就最近就吐起扬眉啦吓，即系佢哋。喺研發呢個中共武漢肺炎咧，嗰、那個進展上邊咧就一個極大嘅突破啦嚇。咁佢其實已經同美國同埋台灣嘅一啲公司咧，就已經商量緊咧點樣去大量生產噶啦嚇。 咪已經進行緊呢個人體 測試㗎啦。咁呢度咧，我哋即係祝佢哋可以 close 到呢個 deal 啦嚇。即係你諗下嗰陣時。在呢個中共嘅魔爪之下嘅黑警，當日點撚樣去攻打理大嘅時候啦？雖然我讀 Poly， 但係就未畢業啦，但係我見到 Poly 嗰個圖書館 即係俾人咁樣襲擊法嘅時候，因為有個 TG 入咗去入邊，跟住灑曬水咁，冇咗好多好多好珍貴嘅書咧，我係好嬲嘅，同埋好傷心嘅。咁啊，即係呢度我見到 Poly 咁樣咧，就吐氣揚眉一次咧，就即係如果今次係傾得成的話咧，咁就兜一拍二巴煎撚埋中共塊面嗰度咧，你方讀啊，我就同你解讀。咁呢個咧，我睇到嘅時候咧，我好開心嘅嚇。咁啊，第二單嘢啦，依家我哋講下你俾你爆先啊，呢度 我爆先啊，日本人 啊，咁啊，即係第三個 topic 就係我哋講我炒冷飯啦，就係、是、因為上一集我哋已經講咗嗰啲迷之種子啦。 嗰時係美國嘅嘛，係嘛？ 美國英國， 而家我係講日本係而家日本都喺度啲種子軍集 啊。你一路講得㗎，講你嘅故仔啊。 呢、這個就出咗圖先，咁啊呢、這個就朋友啊， 邊個啊？ 周庭啊，周庭都係啊，都係朋友。 如果我以為你講周庭添， 周庭大佬你知道哇，民主女神嚟噶嘛喺日本仔嗰度，咁佢又專做呢啲 民主啊，即係民主嚟煮嘢食嗰啲 係咪？係啊，大佬咩噶？追得追到真係， 你追埋我份 啊！啲日本仔， 你追埋我份啊！你係 咁。都是要靠他啊！佢揾資料，幫手揾資料嘅都 係。咁啊，呢個就係日本嘅手足啦，係咪？ 可以落去啦。 山崎咩？山崎神啊！ 咁佢喺 Twitter 嗰度就即係落又佢又中伏，再攞啲即係俾人寄嗰啲種子過嚟。 係。 咁呢度佢講咧，其實就又係不明種子啦，又係唔知咩啦。 係。 咁呢啲啊，完全叫人。不要抌，同政府講，因為你抌了就會有啲烏鴉或者你土壤嗰度就會 污染嘅。如果佢 因為 食咗佢屙翻啲雀屎出嚟，等於傳染咗佢咯。 因為呢啲係完全繼續落，繼續可以繼續落啊！呢、這個其實一集咁幾隻嘅幾隻種子嘅大佬咁啊，攞曬命。咁咧其實之前佢呢只就係、是美國種嗰度嗰個嚟嘅，但係呢度都會有啲混合咗，會寄咗去日本。即係佢話摸呢只咧，佢嘅皮膚都會灼傷嘅，好似火傷咁嘅。 佢係嗰個植物，即係種咗出嚟，你摸佢就會咁樣，係咪？即係好似嗰啲咩夾竹桃嗰啲咁嘅嘢，係咪？ 等陣有啲實例俾人種咗嗰啲，跟住佢，跟呢只又第二隻啦，即係五六隻種子嘅。 呢個圖我之前出過啦，嗱咁樣嘅。喺呢度咧，我哋再去再後啲嘅圖片之前咧，我要提醒大家，因為可能有睇我哋節目嘅朋友咧，係可能未足十八歲嘅。咁即係呢，我哋提一提大家，即係或者係如果你係有心臟病啊，或者對水泡有敏感，或者對啲核突嘅畫面有敏感嘅時候咧，咁你可能開住聲聽先啦，但係唔好轉台啦嚇。咁繼續講，唔好意思啊。 都可以接受嘅，又好似花生嘅物體啦，又係完全擺明一定係又係生化武器種子嚟嘅呢啲又係，繼續去係啊， 呢就係種出嚟嘅植物啦， 就 係 種嗰只出嚟嗰只，就係叫只 大 篤草， 大篤 草 係咪？嗰、那個係咪團字 啊？ 係咪團字嚟嗰個？即係豬嗰個團 啊？ 係咪啊？ 咁啊，就係個 Grand Horrid 啊嘛 ，Hog 咯，係咯 ，Hog 即係豬啊嘛，大豬啊嘛，咪豚咯。 咁啊，殺人活化一種念嚟嘅，咁多年呢個花草本植物，咁啊源自於高加索地帶，咁啊就係、是、舐個嘢就引入過英國同歐洲之後咧，就出事嘅。咁最緊要就係、是、可以繼續去嘅，其實都係其實呢幾啲叫 分泌出嚟嗰啲汁液就有毒嘅，應該係 嚇、啊，全部都係毒汁，一舐個跟住遇咗陽光就會嚴重灼傷，兼且會失明，即跟住之後就會變咗毒素。嗱、啊，呢、這個就係佢個種子入面其實都已經開始有毒噶啦，已經講咗係佢呢只種子。 OK， 跟住可以去到四米咁高。 哇！咁啊，蛋鑊噶咯，你咁高的話就好多人可以摸到或者 摸到或者佢因為散出嚟嗰啲汁液咧。都會中嘅，你嚟緊嗱，即係整定預告先，即係都幾震撼下啲畫面。係 即係近乎黑太陽七三一嗰啲係咪？ 差唔多啦。 好，繼續啊嚇。 就如果呢、這個 愛知縣收到嘅 啊 得 呢、這個係呢、這個我繼續去啦，繼續去。 都是收到啲郵件啦， 收到郵件啦，全部都好多，都是呢只郵件，都係、 你繼續去啊嘛， 繼續去啊，繼續去 啊，就係呢啲啦。 嗱，輕質就咁樣，輕質就 輕質係咁 ，OK， 輕質就出水波，咁啊過幾日， 重質就攰爛喎， 開始攰爛手，跟住開始攰手，繼續 攰爛喎，直情。 咁呢個就。 即系啊，舐咗幾多日， 舐幾日就全部都痛到係直情係會入骨， 俾火辣嗰啲咁樣啦，好似嚴重灼傷咁嘅情況啦嚇。咁呢位女士係咩人物咧？ 呢個大名鼎鼎喎，不過 你講下嚇，你 吉田事務所，如果你知道日本吉本興業啊，即係呢個係好出名嘅，同 Johnny 事務所一樣咁出名嘅。咁只不過佢係搞笑搞笑嗰邊嘅啫。咁佢都收到， 佢都收到 作出呼籲。 O K， 佢都中個招， 佢中個招啊！即係佢隻手都賴嘢。 唔係，係佢個花園中個招。 O K， 佢個花園係啲話啲嗰啲缺啊，因為其實日本國咧，日本呢個國家其實你聽佢國歌都知嘅，其實佢唔係菊花，菊花係中國嘢。其實佢最崇拜係個缺，即係嗰啲叫咩啊？嗰啲玉造啊！佢擺嗰啲咧就死 Q 曬，即係完全污化咗啲土壤，咁先知佢知出事。 咁啊，佢污化嘅程度咧，我呢度睇到咧，佢話連啲苔藓都冇辦法生存啊！即 係 嗰啲 咪就係呢啲咯，就係呢啲咯，冇辦法生存。即係日文就叫 咁啊！即係你即係如果你中共你寄呢啲咁嘅嘢出嚟嘅時候咧，寄俾全世界無差別攻擊的話咧，你毀滅別國嘅農作物生產嘅時候咧，咁呢個已經係戰爭行為嚟㗎啦。 唔止農作物失，你人又會失明，又會有生命危險。 呢個已經係戰爭行為嚟㗎啦。咁你咁做法的話咧，就即係當然乜撚嘢人會做呢咁嘅事咧？嗱，即係我哋出0003嗰張圖，唔該你放大佢啊嚇。咁咧就即係有朋友收到嘅時候，咁當然我哋會睇下邊撚度寄嚟㗎啦。咁啊呢度咧就係、是、就係、是、呢、這個。 廣江 龍江區龍江啊，龍江區即係嗰啲私處 啊，私處 私處嗰啲 friend 嚟嘅嚇，就龍江區就有一間叫 BBG Tech 呢間公司 ，BBG 佢、寄出嚟佢 from BBG Tech 啊嘛，嗱咁於是我就去抄你 BBG Tech 嘅 Tech 係邊撚度出嚟啊？我哋出下一張圖，004嗰張圖。咁咧就我睇到咧，原來咧就一個叫巴佩齊嘅公司啦，叫 BBG 啦嚇。咁啊，佢就話係喺呢個杭州市嘅嚇。咁咧抄雲曬佢成個 website 咧，有冇地址？冇。你好少可有公司想勾生意，但係自己冇地址噶嘛？係嘛？ 咪係咯，電話又唔啱嘅。 杭州嚇，咁咧就後屘咧就咁佢做啲咩嘢嘅咧？嗱，即係如果大家咧細心啲睇呢張圖，睇下下邊嚇、啊，即係科技佢做啲乜撚嘢科技啊？我唔知道放唔放得大嚇。Tyson 同事可唔可以幫手放一放大？安全科技數據嗰度可唔可以放大去俾大家睇下？即係如果有的話就非常之美妙啦，冇的話都 OK 嘅。或者如果冇嘅時候，我就讀出嚟都得。 嗯哼。 嚇！依家我哋技術人員咧就慢慢放大個啊，不過唔係好清楚，因為起咗九瓦。咁我讀出嚟俾大家聽啦嚇。咁佢業務範圍咧做乜撚嘢嘅咧？呢間公司嚇。咁個業務範圍咧就咁樣嘅。表面上邊就係咩咩安全嘅嘢，做安全嘅嘢啦嚇。科技啦，整合運用創新科技物聯網，即係物流啦，物流寄嘢，諗唔諗到啊？物流寄啊，物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先進傳感、智能控制，達成咩觸動內心深處咩安全意識，我唔知乜鳩嘢嚟嘅。好啦，數據嗰方面啦，即係呢個唔好講住先，我哋講下一張圖，下一張圖。咁好啦，我再睇翻佢啲 product 咧，呢间公司做乜撚嘢嘅咧？见唔见到啊？姿态识别考评系统，即系咩咧？即系嗰啲就算你戴咗个假面具，你扮，譬如我扮我扮台长入嚟呢度吓，咁如果戴住台长个面具嘅时候咧，咁可能 啲人會覺得我係台長嚟噶嘛，即係如果身形係似的話，咁當然我唔係啦。咁、但係行路嘅方式會唔似噶嘛？咁佢呢啲咧就係、是、做埋、研究埋啲人嗰啲行路嘅方式，即係嗰啲中共嗰啲天眼咧，咪好興連埋你行路嗰、那個， 即係要估埋你係男定女。 係啦。 几多岁啊？男定女啊？ 嗱，呢啲系咪系咪国民监控嘅嘢啊？去到嗱，跟住好啦，下一步下一张图。 哇！啲全部叫安全喎、 啊。佢叫 security 噶、啊、好啦， 安全。 咁啊，俾我抄到咧吓，喺边度咧？浙江省杭州市啊，渔阳区，呢度吓。即系点解我揾到呢个地址就由呢度登出嚟咧？就是俾我其他節目啊睇到啊，即係收到阿寶善老師啊嗰啲加持物品啊嘅時候咧，因為有養鬼仔嘅緣故咧嚇，咁、所以嗰啲加持物品就歡迎大家咧就寄去杭州呢間公司嗰度嚇，咁 即係我哋呢啲叫做物以類聚啦，係咪先？啲屎忽鬼應該收翻啲屎忽嘢啦，收翻啲鬼嘢啦，係咪先？咁即係嗰間公司係同名嘅，但係你深圳咧，我就揾唔到個 office。咁呢啲就擺明就係、是、 嗰、那個 係 寄嗰、那個 寄嘢嗰、那個，你求其揾個地址啦嚇。咁但係又唔好彩，我見到你間公司啦。 佢就係咩催乜催啊？ 嗱，留意一下呢、這個法定代表人叫盧建雄啦，係咪？咁我就於是起即係抄埋啦嚇。咁、當然成個中華人民共和國咁入邊都有好撚多個盧建雄嘅嚇、大家都好撚中意建雄噶嘛，係咪先？咁下一張圖。咁啊，盧建雄咧做乜撚嘢嘅咧？咁啊，嗰啲 DNA 嗰啲病毒嗰啲排譜咧，點樣去做到點樣低感染、高感染啊？點樣去改啊、成啊嗰啲咁嘅嘢咧？嗱，呢度咧我就揾到個即係佢負責啲咩 project？OK，、okay? 生化武器咯， 生化嘢。好啦，呢度係一二 item 啊嘛，係咪？啊，去到三啊嘛，係咪？好啦，一路去到几多个呢？我抄到啊吓，呢度我抄到有几多 item 咧？我冇记错的话咧，系大概有有十一个 item 嘅。呢啲唔系偶然发生嘅事嚟噶，佢有十一个。你见到呢啲都罄竹难书啦，系咪？十一个项目，咁你做得出嚟嘅時候唔撚怕認啦，呢啲嘢係咪有曬你擺曬上網嘅，又唔係啲咩機密嘢係咪？咁所以呢度咧就嚇、大家如果係有啲乜嘢唔要嘅嘢咧，發臭啊、攰爛啊、M 巾啊咩都好咧， 擺多次個地址， 擺多次個地址嚇，就寄去浙江杭州市呢個地方啦，就寄俾佢哋啦嚇。即係如果你又唔好彩又確診咗嚇，但又未安排到你去 ICU 的話咧， 攞 翻兩啖痰落去寄俾佢，屌你老母個臭閪，撲街去！下一節我哋下一節再講。